度。卫生和人口部在声明说，这两款变种病毒更加危险和更具传染性，能够在所有年龄群组中传播。尼泊尔自上个月初爆发新一波疫情，当地累积超过47万人确诊，5400多人不治。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联赛，曼联主场被笃定降班的富咸逼和1-1，阵中射手卡云尼15分钟一记离门40码粒射世界波，为重入奥脱福球场观战的大约10000名球迷送上见面礼。可惜后防在75分钟走漏远处的祖尔拜仁，令他轻松接应右路传中顶入。赤路士凭鲁迪格的头槌和佐真奴的12码以2-1击败李斯特城，以一分压过对手升上第三，取回来届直接参与欧联资格的主导权之外，更加步回足总杯决赛一败之仇。至于提早封王的曼城作客白礼顿，在大部分时间踢少一人仍然领先两球之下，被对手连追三球反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朝早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5月22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4，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阵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谈规划论选举》。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曼， 邀请到鍾意自由行嘅卡卡同大家分享之前同朋友自驾游阿曼嘅体验。 卡卡去到阿曼嘅太阳山睇日出，仲有去山顶露营啊！ 另外更参观古城同埋海边渔船城市啊！ 阿曼除咗沙多之外，仲有悬崖河谷睇噶。 当然唔少得阿曼嘅首都马斯克特嘅景点分享啦、啊！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19日，政府建议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港人医生回港公营机构执业。 有人涉经营卖淫场所，6名女子无牌按摩店被捕，警方称暂未见蔡展鹏有违法或不道德行为。 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各级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均为负数。 在台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暂停运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星期三的朝早在千禧年代跟大家见面。早晨，我是萧乐文。成日都说医生人手不够，在公营一些医疗的服务轮候的时间，成日都说要很长排很久等等。过往都有人提过是不是要引入海外医生的。食卫局昨天就说会来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海外医生的注册的一个修订的草案。有四大条件，就说这些海外受训的医生本身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咁亦都系要持有非本地医学院颁授，亦都系获承认嘅医学资格，喺当地或者佢哋本身嗰个国家系成为咗注册医生啦。咁再第三个条件就要获得一啲嘅公营嘅医疗机构啦，包括医管局、卫生署、港大同埋中大医学院等等咧，系获聘为一个特别注册嘅医生，咁啊攞到专科资格之后咧，咁再要喺呢啲机构嗰度咧系做够至少5年啦。咁就系呢啲机构亦都系确认佢哋嘅 工作表現咧係稱職同埋令人滿意嘅話咧，先至可以有一個嘅正式嘅香港嘅註冊嘅。嗱，而家就話咧呢一個修例咧下嚟緊禮拜五咧就會係刊憲啦，下個月咧就會喺立法會嗰度咧首讀同埋二讀噶啦。嗱，至於呢啲海外醫生咧，就係話要嚟自一啲指定又係認可嘅海外嘅醫學嘅大學等等嘅。嗱，名單咧就會有一個叫做特別註冊委員會咧係去定嘅。咁就話而家暫時就話咧係。入面會有10個人啦，咁最快就話2022年咧就係有個名單會出嘅。對於成個修例點睇咧，係咪吸引到一啲海外醫生翻嚟香港度做嘢咧？尤其喺公營醫療系統，有時都話啲可能工作環境啊、工時都比較長一啲，會唔會真係可以長遠留到喺度，又可以對成個人手咧係舒緩到真正係令到一啲香港市民咧輪候一啲公營嘅服務嘅時候咧都可以唔想嚟咁耐咧？你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嚟我哋嘅嘉賓，有食物及衞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陈肇始局长，讲下今次呢一个嘅修例嗰个原意系点啊？简单讲下先呢个。 好啊，其实咧呢个修例嘅原意咧，主要咧都系我哋香港医生咧就。短缺啦，我諗無論喺一啲國際嘅指標，以至到我哋本地醫管局同埋係衛生署佢哋嘅數據咧，都係顯示咧，其實我哋而家咧係欠缺醫生嘅。咁呢個情況咧都持續咗一段時間啦，雖然我哋都有唔同嘅即係措施啊、工作啊都做咗，咁但係咧似乎我哋嘅輪候時間我哋即係市民嘅一啲嘅服務咧，其實都係因為咧醫生嘅短缺咧係即係有待改善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即係好難俾個社會去接受。咁所以我哋即係喺多管齊下嘅情況底下，咁我哋其中一個方法咧，當然就係喺而家嘅醫生註冊條例嗰度咧，係去修改呢個條例啦，係開闢多一個即係一條新嘅路向。咁當然咧，呢個新嘅路向亦都雖然喺而家現有嘅制度咧，都係一個新嘅路向。我哋亦都係有一個原先係考試嘅即係道路啦，另外一個就係有限度註冊啦。咁而家係加多一個特別註冊。不過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我哋喺1991至到2000年。嘅期間咧，即係其實咧都有成2200多名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咧喺香港註冊嘅，咁所以呢個咧都唔係話一個完全新嘅事物嚇，因為當時咧嗰、那個醫生嗰個人數咧，其實都係係我哋香港嘅註冊醫生嘅45% 嘅，咁差唔多都係一半。咁但係到後期咧，過咗97之後咧，其實就係、是去如果我哋睇翻01到10年咧，就香港就只係有360多名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喺香港註冊，咁、只係得10%啫。咁所以我哋都係希望將呢、這個嘅即係數目咧，係去加翻啦。 Okay. 因此咧，就係可以舒緩到我哋而家喺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咯。 嗱，而家頭先你講到話，今次係叫做其實加咗一條路啦，就係叫做特別註冊嗰個方式啦，繼續有翻之前嘅即係執業試啦，同埋有限度註冊嘅。咁但係譬如對於一啲海外醫生嚟講，你哋係個目標係邊一類海外醫生係揀呢個特別註冊新嗰條方法嘅？邊一啲係用翻舊嘅即係有限度註冊嘅？你哋個目標是怎 樣呢？當然我們都提出了你剛才都說了我們那個三個的所謂條件、就香港永久性居民就 在我們那個名單底下的一些醫學院是獲得個醫學那個資格，還有呢是他也都是要在那個國家的地區是註冊了、加上他都會在我們、就是、醫管局衛生署和兩間醫學院呢就是擔任一個全職的醫生，咁即係呢個就有基本資格咧，係可以參與。咁主要咧，如果我哋係邊一類嘅人士咧，咁主要三類嘅。第一咧就係、是一啲已經係成為喺外國又成為咧係專科醫生嘅人士啦。咁呢度咧佢翻到嚟，如果得到我哋醫專嗰、那個即係承認佢同等嘅資格咧，咁佢咧亦都係攞到一份工啦，喺我哋嘅公營機構咁就工作5年，咁、就可以係如果佢嘅工作係嘅評估咧係滿意嚇，或者正式咧、 okay. 就可以得到正式註冊啦、 嗯。 但係當佢未係一個專科醫生之前咧，其實都有兩個階段咧，其實佢呢啲人士咧都係可以 申請嘅，包括咧就係考咗中期試啦，同埋咧佢係未接受專科培訓，佢都係可以翻嚟咧係接受專科培訓嘅。 嗯，我想知道啦，譬如而家有啲海外醫生要攞到註冊啦，頭先都話要喺香港嗰啲醫療。公營的醫療機構那裡是請了他們先的，包括醫管局、衛生署、兩間大學的醫學院等等，那需不需經醫委會去審核的，還是純粹他們幾個機構請了就可以了？ 通常咧，佢哋呢啲機構咧去請人咧，對於我諗即係醫生同事佢嗰個嘅專科嘅資格啊，或者佢接受培訓喺邊一個階段嘅一啲嘅即係資歷啊、資格啊，其實咧都係會睇翻，除咗佢話佢本身作為一個僱主，佢對佢嘅要求之外咧，咁都會睇翻佢一啲即係專科培訓嘅一啲嘅資歷，咁呢個咧都會係香港即係醫專咧嗰度咧，佢視乎佢係邊一個專科學院咧，佢哋都會咧係檢視嘅。 即係所以醫委會就未必係關事啦呢個位。 喺呢個位咧，就係主要就係香港醫專嚇，佢睇翻審視翻佢嗰個專科資格咯。 我想知道啲海外醫生咧，就話如果喺當地有一個正式嘅即係註冊得啦，咁使唔使有個條件？而家佢哋如果嚟香港做嘢嘅話，都要有一啲嘅全職嘅臨床經驗先入嚟噶。 佢如果當然咧，佢全職嘅臨床經驗係我剛才所講咧，如果佢係一個專科醫生，或者佢都係考咗中期試，咁佢都會有一啲嘅一定有一啲臨床經驗嘅。咁至於一啲即係未接受專科培訓嘅申請人咧，咁可能佢係啱啱開始咗，咁所以嗰個臨床嘅經驗咧其實係視乎咧佢喺佢係邊個即係專科培訓嘅階段啦。咁呢個當然都會睇翻嗰個僱主咧，佢想請嘅人咧，佢係要有幾多即係臨床嘅經驗咧，係去審視咯。 我想舉個例，即係譬如而家有啲未有專科資格嘅海外醫生咧，咁佢可以嚟到香港接受一個專科培訓。咁但係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就係、本身根據嘅名單咧，佢係一個認可咗嘅醫學院度畢業啦。咁然後佢又係獲得香港嘅公營機構，先講到話醫管局啊、衛生署等等咧，就請咗就可以嚟做醫生噶啦。即係其實個門檻係呢兩點嘅啫，就冇其他噶啦，係咪啊？ 當然啦，係佢喺佢攞到嗰、那個即係醫學資格啦，攞到當地嘅註冊啦，咁佢亦都係喺我哋嘅公營機構嗰度咧，係即係接受聘請。不過接受聘請嘅階段咧，其實咧對於佢嗰個資格嘅審視，我諗唔同嘅即係機構咧都有唔同嘅，有啲可能係需要面試啊，有啲係要即係同佢攞好多嘅即係資歷啊，或者係佢如果佢有臨床嘅經驗嘅，可能都要攞翻嗰方面嘅一啲嘅資料啊等等。咁所以咧呢個都係視乎唔同嘅雇主。咁而我亦都了解到咧，如果係例如醫管局咁樣啦，佢哋都會將呢啲資格咧，係俾嗰個專科學院咧，都會去有時都會係同即係都係會同佢哋溝通嘅嚇。 我見到出咗呢個修例之後咧，有啲醫生團體都提到就係有關於一啲未完成專科資格嘅醫生嚟到香港咧。頭先都講到話啊，佢可以做一啲專科嘅培訓嘅。咁但係就話其實香港本身咧啲專科培訓嘅名額咧都唔係咁夠喎，係咪呢個情況就會影響到本地醫生接受專科培訓嗰個名額咧，即大家會爭咁樣咧會。 其實咧，我哋都理解呢個情況嘅。就算而家咧喺即係我哋本地即係畢業咧嘅畢業生咧，佢哋因為各有各有佢自己心儀嘅即係專科啦嚇。咁、可能咧有某一啲嘅即係專科嘅學額咧嘅培訓學額咧，其實咧係未必係例如係好多人都即係想去接受嗰個培訓嘅。咁、有時咧都係要需要等嘅。咁而咧我哋當然一方面，如果我哋真係增加呢、這個即係醫生嘅培訓嘅，即係增加呢啲位嘅時候咧，其實咧一定咧都要睇一睇咧係點去增加呢啲學額嘅。咁當然有一啲嘅 呢啲嘅培訓嘅位咧，其實係多人爭啲，但係有一啲咧，其實係比較少人嘅。其實咧，而家醫管局咧時常都有空缺嘅，咁所以咧，我諗我哋都係要即係睇一睇，如果係有啲例如係有空缺嘅，其實都係醫管局係好想多啲人翻嚟去申請嘅。咁呢啲咧當然就希望可以去即係接納咗多啲嘅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先咯，喺嗰度嚇。 因為而家講到明就係話，頭先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又起碼有一啲係爭得比較勁一啲啦。咁咁呢個可能會未必令到即係啲人喺我海外特登翻嚟會接受一個專科培訓，可能翻到嚟可能接受唔到專科培訓，對佢哋嚟講成個前路都好受影響嘅喎。咁呢個點咧？即係你話長遠都希望吸引多啲海外醫生翻嚟噶嘛？但係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其中一個樽頸位咧？ 这个情况呢就不应该会发生的，因为呢其实医管局呢都是要有一个位，他那个位如果他是要请一个接受专科培训的人士呢，那他都是要有这个位呢他才可以去请人的。所以可能一方面我们会去增加不同的專科培訓嘅嘅位啦嚇，咁、當然我哋都係要同專科學院咧去商討，亦都係要俾資源醫管局。咁但係醫管局其實而家咧本身咧佢都係有大量嘅醫生嘅空缺，佢已經係有資源嘅啦，只不過咧係冇人申請啫。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都覺得咧，如果係有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即係去加入呢啲嘅專科培訓咧，都會係填補到呢啲嘅空缺咯。所以你頭先所講嗰個情況咧，係唔會發生嘅。 所以應該都唔會去到一個位就係因為專科名額唔夠而吸引唔到啲海外醫生翻嚟，或者去到一個位專科名額嘅供應根本追唔到需求，應該就唔會咁啊嘛。 係啊，如果佢去到一日佢呢啲嘅所有嘅名額咧，或者佢嘅空缺咧都冇咧，咁其實我哋就即係顯示咧就唔需要再有即係更多嘅呢啲嘅即係醫生啦。咁但係我哋如果我哋即係嘅人力嗰個嘅報告咧，都顯示咧，其實去到2030甚至乎2040咧，如果而家嗰個情況咧唔改善咧，係會即係分別咧短缺1600多同埋1900多個醫生。 OK。另外我見話即係啲海外醫生啦，就算請咗去啲公營機構嗰度啦，咁都要就算專科都好，都要喺度做5年嘅至少。咁就話要令人即係令到即係表現方面咧係要滿意啦，同埋稱職先可以有一個嘅正式註冊嘅。咁但係即係就咁聽落啦，滿意同稱職呢一啲好似比較空泛啲嘅標準啦，亦都可能每一個上司點睇唔同嘅喎，會唔會即係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個準則上面會唔會唔夠劃一咧，或者唔夠透明度咧，比起一個執業試，大家一個劃一嘅標準嚟計咁。 其實咧，我諗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世界各地啦，嘅地方咧，對於即係醫生註冊係咪一定咧要通過考試咧？即係呢個咧，其實都係不一嘅嚇。咁亦都係有啲地方，好似新加坡啊、澳洲啊，都係可以咧係接納一啲唔一定係考試嘅途徑。第二咧就係、其實喺我剛才都講啦，喺1991至到2000年間咧，其實都有成2000多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喺香港註冊嚇。咁當然可能當中亦都係當時嘅情況咧，係有一啲嘅地方翻嚟咧，亦都係唔需要考試嘅。咁我哋亦都睇唔到咧嗰、個當時嗰個嘅即係比例咧當然是即係令到當時嗰個醫生嗰、那個短缺嘅情況咧，係即係有啲就係舒緩咗啦。咁亦都唔睇到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第三咧就係話其實咧，我諗每一個醫學院咧，佢對於佢畢業即係出嚟嘅即係畢業生咧，其實都係有嚴謹嘅嘅唔同嘅。評估嘅嚇，唔同嘅評估啊，唔同嘅考試，亦都未必係由一個嘅即係專業試咧，係去去即係去考核嘅。咁所以我哋亦都要相信咧，我哋呢個特別嘅註冊委員會咧，都係會審視即係唔同嘅喺呢個名單入邊嘅大學嚇，佢哋嘅課程嚇，包括當然佢哋評核。嘅一啲嘅情況咧，以至到咧呢一個名單底下咧，係即係都係有一個質素。咁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即係安全網嘅。咁佢嚟到，如果佢有一啲嘅即係專科嘅資格啊，甚至乎中期試嘅資格啊，都係需要咧喺香港咧係 我哋嘅專科學院咧去睇啦。如果佢係要接受喺香港接受專科培訓咧，都係要通過香港嘅專科培訓嘅考核啦。 明白呢、這個。但係頭先講到頭先你譬如特別委員會就講緊佢哋本身認可佢哋畢業嗰個學院啦。但我講到就係佢喺呢五年喺一個公營機構度做，佢可能佢哋嘅上司或者佢哋嘅部門嘅上司評核佢哋係咪即係滿意啊表現咁，係唔同嘅人嚟噶嘛？呢、這個始終會出現一個標準唔劃一嘅情況㗎咁。这个都是解决不到的。 我諗呢呢五年嘅工作咧，我諗如果呢一個即係位嘅非本地或者係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嚟到咧，其實就我諗喺唔同嘅公營機構咧，佢都有佢去即係考核佢嘅員工嘅一啲嘅制度啦嚇，同埋咧係即係俾佢嘅一個即係進步嘅一個空間嘅，咁當然咧呢、這個都係會係有一個約啦。如果佢真係個表現係唔良好嘅，咁我亦都唔相信大家即係評核嘅我諗嘅即係醫生啦，都會係俾佢過啊，或者係即係好寬鬆啊咁樣嘅。咁我相信咧，我相信即係呢啲嘅公營嘅機構咧，都會有一定嘅制度嘅。 因為有啲醫生團體話驚未必公平、公開、公正，驚透明度不公咁樣，即係不足咁樣，點睇咧？呢、這個又 其實我相信呢啲公營嘅機構咧，其實佢哋有佢即係現行評核嗰個制度咯。咁當然我哋都係會呼籲佢哋係會公平公正，同埋咧係透明嚇。咁同埋咧亦都唔係淨係即係靠呢五年嘅嘅一個所謂嘅評核嘅嚇。咁有其他嘅。 另外就想問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因為特別註冊委員會咧就頭先講到啦，會定出一個認可嘅即係醫學嘅名單啦，即係嚟自邊啲院校嘅畢業生啦等等咁樣。呢、這個點定啊？而家就話係按一啲國際排名，但係講緊國際排名都好多噶嘛。另外我見你尋日咧亦都提到有關於語言方面，係咪基本上嗰個人一定要識英文啊、廣東話呢啲係最基本嘅？ 我諗第一呢啲係基本啦，呢、這個都係即係我相信咧喺佢去揾呢份工嘅時候咧，係嗰個僱主咧都係要一般嚟講咧，我嘅理解咧都係會要求呢啲嘅。咁至於排名方面咧，只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嘅啫。呢啲咧都會係交俾特別註冊委員會，因為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即係專業嘅即係醫學界嘅人士啦。咁我相信咧，佢哋對於無論國際排名啊嗰啲嘅醫學院嘅課程啊，意思到係嗰個標準啊，同埋嗰個即係專業嘅水平啊，都會有一定嘅即係認識啦，同埋咧係我哋亦都一路都講啦，係都係需要咧係即係公開透明咧，同埋即係客觀嘅。 而家話係咪話大約唔超過100間呢啲認可院校？ 係，我哋初步咧都係即係參考翻一啲其他地方嘅做法啦嚇，咁例如好似新加坡咁樣，咁所以咧就都係會大致上係咁上下，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嗰個水平咧係同我哋香港而家兩間嘅醫學院咧係相若嘅。 我見醫學會會長蔡堅就話即係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啦，就話根據醫學院嘅水平嚟制定一個認可名單，咁但係就好難話所有畢業生都係個質素保證嘅喎。咁即係聽落又好似係喎，即係如果你喺個名單上面畢業，係咪代表嗰啲學生就一定有質素保證咧？或者唔喺呢啲院校度畢業，係咪代表佢哋就冇資格經呢個途徑入嚟咧？咁未必嘅喎，可能佢哋都好出色咧。咁點樣咧？這個又 第一咧，當然而家呢個係一個新嘅一個途徑啦。我哋都仍然咧係有我哋一個有限度註冊。都係唔需要考試嘅一個途徑嘅，咁嗰個咧如果係或者係有一個而家現行咧考試，如果佢嚟到佢咩都唔使做，咁佢係可以，如果佢合資格，佢又可以考試，咁嗰啲咧仍然係有嘅，咁可以唔同嘅人士咧就係即係選擇唔同嘅即係路徑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嗰個名單佢喺醫學院 即係嗰個畢業啦，同埋佢係攞到當地嘅註冊咧，只係第一步啫。佢嚟到嘅時候，如果佢係要經過專科培訓，咁佢有要因應我哋專科學院嘅一啲嘅成個程序啊考核。如果佢係專科醫生，佢嘅專科醫生嘅資格咧，都要係受到我哋醫專嘅專科學院咧，佢哋咧係去即係檢視嚇，同埋咧係認證嘅。咁所以我諗喺唔同嘅嘅位咧，其實咧都有一啲令到咧係其實呢個人士咧佢嗰個即係專業啊嘅水平啊質素咧係得以保證。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咧，今次呢一個嘅特別註冊委員會咧，有啲講法就因為有十個人啦，咁啊有六個都係譬如醫委會主席啊、衞生署啊、醫管局等等，咁另外有四個，有三個就係嚟自醫委會委員，一個就係其他人士。咁一啲就話全部都係特首委任啦，冇一啲係好似業界咧係互相投票產生出嚟嘅喎。這個會唔會令到一啲本地醫生嘅聲音入唔到去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嗰度啊？ 其實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咧，其實佢主要嘅即係功能咧，都係會制定呢、這個即係獲承認嘅即係醫學資格嘅名單。佢只係即係呢一個嘅工作嘅。咁、當然呢個工作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其實我哋喺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唔同咧即係醫學界嘅代表。咁亦都有佢嘅即係功能嘅，例如好似即係專科學院主席，咁佢對於呢個專科培訓啊呢方面咧都會係俾到嗰、那個意見喺度啦嚇，咁亦都有醫委會嘅主席，咁醫委會嘅主席當然佢都係如果醫委會有委員有意見啊，咁都可以通過醫委會主席，咁跟住兩個醫學院嘅院長，當然對於其他世界各地嘅醫學院啊，佢哋嘅課程啊，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即係認識啦嚇，咁加埋嘅。衛生署同埋醫管局佢哋嘅即係總裁啊，同埋呢個 明白。同局長你傾到呢度，時間所限，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埃及总统塞西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三方会谈，呼吁近期爆发冲突的以巴双方尽快停火，避免冲突蔓延。埃及传媒报道，塞西在会谈中表示，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国家是结束以巴长期冲突的唯一途径。埃及将会继续尽最大努力，透过加强同国际社会和以巴双方的接触，阻止局势继续升级。塞西又宣布，埃及将会拨款5亿美元支持加沙地带重建。约旦王宫就发表声明，话阿卜杜拉二世在会谈中话，约旦将会努力保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阻止以色列一切暴力和挑衅行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鉴于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美国应该针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外交上作出杯葛。波洛西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说，各国领导人如果前往中国出席奥运活动，将不再拥有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问题的时候提到，美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面目正被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揭露，又批评搞胁迫是美国的强项和特色。美国通过自身政策和行动向世界提供胁迫外交的经典案例，即是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的方式实现战略目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患者来自上海、陕西、江苏等。另外内地再多1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一宗来自安徽，属于本土个案。内地累计90908人染病，4636人死亡。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说，一度运作受阻的编制系统伺服器已经恢复正常。公司方面说， 运作受阻是因为公司进行系统提升工程，强调不涉及黑客攻击，亦都并非再次受到勒索软件的影响。较早时有货主话无法登入殖民管道的系统，那个系统是用来申请或者更改透过管道输送燃料。每日可以运送大约250万桶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的殖民管道，两星期前遭到黑客组织的勒索软件攻击，一度全面关闭。美国东岸十几个州的油站爆发油荒，出现抢救潮。服务在上星期三开始恢复，据报殖民管道有缴付赎金，公司方面没有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特区政府咧买咗东京奥运嘅转播权，不如我哋又听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啦。你好，刘生， 你攞香港纳税人嘅钱喺暗地里去做呢件事，得益者全部都系啲商家，佢哋有广告收入啊嘛。 吴生你好， 益我哋香港市民啫嘛，你点会益商家啫？市民都有得睇啊嘛，好似得我哋咁嘅老人家坐喺屋企睇咩啫？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处境剧入面嘅群姐准备参加烹饪比赛，大显身手，但系喺呢个时候先嚟关节痛，仲甩甩声。究竟纯粹系风湿骨痛，定系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冇及早治疗，手尾真系好长噶。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2021年5月19日，政府建议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港人医生回港公营机构执业。 有人涉经营卖淫场所，六名女子无牌按摩店被捕。警方称暂未见蔡展鹏有违法或不道德行为。 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各级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均为负数。 在台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暂停运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吸引海外醫生回來香港是在公營機構做事，接下來有個修例的。講到在海外醫生其實都有不同的資格的，譬如一些是未接受專科培訓，縱使他在當地已經是一個註冊醫生，他就說現在新例之下在回到香港都可以是接受一個專科培訓，就說至少6年，也都是要獲得醫學專科學院是頒這個是認受的專科的資歷，之後也都要在公營機構那裡是公營的醫療機構做事是至少5年，也都要通過一個在職的評核啦。咁嗱，專科醫生就簡單啲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嘅話咧，喺公營醫療機構咧做至少5年，咁亦都要做一個嘅在職嘅評核，咁之後就可以做一個正式嘅註冊啦。你係點睇今次呢一個有關於非本地培訓醫生嘅一個修例咧？咁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係張先生，早晨。 早晨啊，蕭主持。 係你好。 咁樣就政府嘅政策呢，今次修例呢個醫生註冊呢，政策方向絕對係好嘅。 嗯。 但係呢，可惜就係政府有啲例子呢，就係好政策，但佢唔識得推銷啊，即係唔識推介俾我哋市民，就好似舊年嘅國安法咁。佢一開始開壞咗個頭，就話只係影響極少數嘅市民或者人。呢、這個其實就錯嘅，令到呢啲外國勢力呢有個口實，就話喂，你而家拉咗咁多人，你違反你當日講嘅說話，其實一開始就應該話要拉數以百計嘅壞分子，咁呢個我哋市民咪得到保障咯。而呢個關於呢個醫生註冊嘅話咧，一樣啦。而家本身嘅問題係咩咧？就係外地 有呢個醫生資格能夠在香港考到執業試做醫生的人太少，呢個是原本的問題嘛。咁所以點解而家陳肇始又係唔識得推銷呢個政策呢個修例呢？呢個係佢失職喎。你應該一開始就話政策目標係立法之後引入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外地醫生。如果效果係好嘅話呢，更加可能會放寬嗰個門檻。你咁樣先幫到香港人㗎。我哋有句說話叫做賤物鬥窮人。而家嚟緊香港經濟係一定差㗎啦，估計短時間都唔會復甦。而家我哋就要早啲做定法例嘅工作，引入外地註冊咗嘅醫生嚟香港執業，等到可以做到係賤醫生鬥窮病人，咁我哋先至會得益噶嘛。 不過尋日阿局長佢又話啊，真係唔知道，即係或者亦都冇一個目標啦，唔知道真係可以呢個修例之後吸引到幾多海外醫生翻嚟。 這個陳肇始係一定係錯嘅，佢一定係錯嘅。你做啲咩政策咧，一定有個目標噶嘛。而家香港執業醫生應該有15000左右，如果你只係目標引入到幾十個，有咩用呢？指唔到咳噶嘛，所以目標一定係要上千計先至有用嘅。 但整體你覺得係咪都 政府嘅責任？ 你整體覺得係咪都吸引咧？對於海外醫生嚟講， 絕對有吸引，因為點解唔緊要嘅？佢遲啲可以完善呢一個註冊方案噶嘛。我哋見識過噶啦。佢遲啲完善呢個方案，咪降低個門檻咯。擴闊就唔止100外地嘅醫學大學咯。 好啊，唔該曬張先生，同你傾到呢度啊。講到即係呢一個非本地培訓的醫生的修例，他都覺得可以宣傳多一些，令到吸引多一些非本地醫生來香港就職這樣的。對於這個修例怎麼看，歡迎打來18723-1123-11講一下的。另外都想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怡，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 早晨，馬仲怡，點睇政府而家呢一個條例草案啊？尋日都有留意個最新個進展啊嘛，係嘛？ 其實呢一個草案就嗱，佢2月開始就有即係放風啦。其實都有一啲內容細則就同業界同埋同市民講過嘅。咁的而且確就因為嗱，你要記住佢今次咧。是直情冇咗公眾諮詢嘅環節嘅，咁政府就話佢都聽咗好多聲音啦，咁其實都有嘅。二月佢有大圍咁聽咗所有醫學界嘅人士啦，咁跟住咧就佢都再有分開咁，有一啲組織就被聽多啲啦，咁我哋嘅組織就都有一次啦咁樣咯。咁但係就見個內容應該就冇話同佢二月太大嘅分別咁樣。其實所有事情都意料之內㗎啦。咁樣就大家可以做嘅空間唔多，不過就即係其實都係話聲俾市民咧，即係嚟第一，我唔想去推敲佢嘅成效啦，因為呢個係完全自己政府自己設計嘅政策啊。咁樣就佢自己嘅目標係乜嘢啊？佢即係佢心目中嘅嗰個 target 嘅人係乜嘢啊？咁自己衡量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只係想講，我哋喺個制度裏面工作，就話俾大家聽啊，你增加幾十波，又或者好似頭先位聽眾要賤醫生咁樣即係好幾千個，咁又能唔能夠解決個醫療問題？咁事實上我哋就覺得都難以啦，因為而家個問題真係都唔係就醫生咁簡單咁樣咯。 對於嗰個質素咧，因為而家成日就話冇咗嗰個執業試，咁但係譬如今次都有啲把關嘅，即係譬如佢哋未做專科醫生未受培訓嘅話，咁佢哋都要經過專科培訓啦。咁另外佢哋喺在職期間都有個在職評核等等嘅，呢一啲係咪都可以即係保障到病人或者一般市民嚟講，佢哋都有個質素保證咧？ 第一咧，即係把關咧。如果你言下之，第一我100嗰個專職嗰個委員會咧，定我100大學咧，佢哋話到我唔係把關㗎，我就係睇嗰間100大學大約係咩水平係㗎咋。咁總之就解100出嚟啦。咁但係100大學裡面即係個別嚟嘅香港人，佢咩質素唔關我事個噃。咁醫委會咧，對唔住都唔關事喎，因為佢哋嚟香港工作之前咧，我哋即係只係佢係我100大學，咁醫管局肯請佢，咁我哋都要俾個乜嘢佢啦嚇。咁醫委會都做唔到把關嘅。咁其實之後，即係佢喺醫管局啊、政府啊各地工作嗰、那個，即係其實你話用把關啦，又或者即係即係睇住佢啦，咁就純粹就靠醫管局啦。咁當然啦，再唔好彩啲出咗咩事，咁又係有投訴嘅時候，咁咪嚟翻醫委會咯，咁樣嘅情況咯。 咁但係頭先講到佢喺做嘢在職期間都有個可能佢嘅上司或者佢部門主管等等啊，佢嘅表現係要滿意或者稱職喺嗰五年工作啦，至少五年工作啦，先至可以有一個正式註冊噶嘛。呢、這個位係咪都叫做起碼睇住佢做嘢咧？即係個表現方面。 坦白講嗰句啦，政府咧亦都即係嗱，講真，我哋我自己唔係大學同埋即係衞生署嘅職員啦，我唔知道佢哋個在職平衡咁點樣啦。咁我講翻我哋醫管局一直以嚟同事嘅在職評核啦，因為我哋即係喺度工作嘅同事，通常都係即係佢已經係有相當資格，或者因為佢係香港畢業啦，一係佢就考咗呢、這個即係海外註冊嗰個試啦、執業試啦，一係佢即係譬如佢係有啲有限度註冊嘅，佢喺外國已經拎咗某一啲嘅即係同我哋香港互認咗嘅一啲嘅專業資格㗎啦，咁樣。咁我哋其實咧工作咧，平常我哋個評核咧都係睇佢一般嘅工作態度啦、efficiency 啊、同同事嘅合作啊嗰啲。咁我哋一般嘅工作評核咧就唔會話特別睇你嗰個知識範疇太多嘅。當然你嘅知識範疇嗰度可能係令到你嗰個一般嘅工作表現病人安全好大問題啦。咁好大問題啦嚇。咁我哋就都可能喺評核嗰度會反映。但係講真，我一句就。其實你話我喺醫管局工作咁多年啦，即係我哋點樣先要去終止一個同事嘅服務呢？其實真係要犯啲好大嘅錯啦，連續即係好耐都改善唔到啦，咁先有可能。我甚少見到有咁嘅情況咯，所以我都唔知道他日如果有一個即係我嘅下屬係呢個背景，但係我又覺得佢真係好難即係跟得上喎，或者即係解決唔到，我要點樣做呢？因為其實要終止佢，即係再喺度任職。我相信嗱，以往即係佢係一個香港醫生有資格㗎啦，咁佢同醫管局有一個僱員關係，咁我當炒一個人炒一個人啫。但係而家佢又複雜咯，因為咧我終止佢服務，亦都代表佢嚟香港以後執業嘅資格都有影響。啊，會唔會仲要同政府解釋啲乜嘢諸如此類咧？咁呢樣嘢都要，即係我唔知道有咩安排啊。 我記得之前咧，有啲醫生。代表等等都覺得啊，譬如海外醫生可能有一個語言溝通嘅問題。而家佢就話基本上都係基本啦。如果要識英文啊、廣東話嗰啲，呢個係咪都解決咗㗎啦？呢個就 嗱，講真嗰句我哋咧個條例咧都就過啦，但係政府咧喺都未有講我一嗰個委員會，我揀咗18間大學同埋我啲醫生，佢個篩選嗰個準則啦，成個方案係點？其實佢除咗講佢嗰啲好。基本嘅印象之外咧，佢冇講實質嘅，即係佢前有即係一個條例都過嗱，理論上理想咧，你呢啲咁樣，譬如佢實篩選咗個準則啦，成隻嘢咧應該擺咗個條例度，咁啊公開公平咯。但係而家冇噶，所以我答唔到你佢得唔得？嗱，好坦白講，我都聽到有啲我或者咁講啦，識講廣東話，咁有啲有香港人身份證嘅。其實都唔識講廣東話噶嘛，即係譬如有啲喺外國讀書嗰啲，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你講英語啊，係好似有啲國內嘅醫學院咧，而家都標榜佢係英語首課嘅。咁但係有時我哋接觸到佢哋翻嚟畢業生，咁發現咧其實可能有啲書面嘅或者可能寫文章時就 OK 啲咯。咁但係譬如話，因為佢哋日常嗰、那個即係實臨床工作都未必真係用英語啊。咁樣咧，所以就都係有啲困難咯。咁不過講真嗰句，即係以往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機會學習嘅，你自己可以自修噶嘛，你唔使靠學校噶嘛。咁所以以往即係考專業試嗰啲醫生，佢就算佢唔係英語授課嘅國內醫科大學校，佢進修咗，佢考試 pass 咗，咁我 pass 有英語我 pass 噶嘛。咁其實佢哋又冇問題咯。其實即係有考試，大家咪知道你得唔得咯。 OK， 咁啊再褪前一步啦，喺佢哋去到一個醫療機構做之前咧，頭先講到有一個叫特別註冊委員會咧，就係定出一個嘅名單啦。而家就話咧係唔超過100間呢啲醫學院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制度先？有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去定成個組成又如何咧？你覺得？ 嗱，我諗我只能咧去 comment 佢個組成，因為由而家為止政府推嘅方案只有佢嘅組成，佢係清楚點講嘅啫。其他嘢咧，你係咪100間啊？你個點樣篩選啊？有冇過來全部佢都冇講清楚㗎，係咪嗰個文件都冇講嘅？所以咧，我唔批評，我都 comment 唔到啦。 好啊，組成嗰度啦，講 係啦，就組成就我自己覺得首先。 嗰啲院長啊、大學教授咁一定係即係翹楚啦，專業水平啊無庸置疑啦。咁、但係都係一句啦，咁佢哋咧就係、是、前線臨床工作都好多年前嘅事啦。咁即係即係點呢個人適唔適合喺好繁忙環境工作？佢能唔能夠同前線同事合作？嗰啲咁嘅化學元素咧，我唯恐佢哋就未必好完全清楚。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講真嗰句，你見成件事個法例嘅定段啦、其實就即係業界就冇乜參與㗎啦。咁大家唯一有個期望啊，呢、這個委員會可唔可以有業界不同層面嘅人都有得參與咧？即係表現得比較公開一啲咧？啊，對唔住，雖然佢話咧，佢同佢二月講嘅時候多咗三個定四個醫委會嘅成員， 三個， 但係講到明係啦，但係講到明喎。都要是特首委任的，其实这个本身医委会呢已经有一半成员呢是特首委任的了，一半是透过医生直选进入的。其实如果你说由医委会里面自己轮，即是自己在大家在自己投票选三个人入去，即是医委会成员，那你本身你自己委任的人已经都有不少机会啦，你一半人是你委任的嘛。那你重要是不得任何直選嘅，我都唔會俾任何機會佢入噶啦。哪怕你同我嘅講嘢嘅唔一致，阻礙到喺特別委員會，佢仲要喺嗰度再挑選，咁其實又係冇乜即係各個層面嘅聲音咯。 即係你覺得如果用一個投票產生呢、這個醫委會代表入去呢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就好啲好啲，即係代表到業界聲音啦。 好坦白講啊，都唔係。即係講真的，都唔係有任何即係公平同埋民主嘅成分㗎啦。 Okay. 但係你話俾多啲醫委會嘅人入去參與啊嘛，點解你都要仲係政策特首委任呢？ 明白。 咁應該醫委會裏面所有人都有資格㗎。 另外我見咧專科培訓資格名額嗰度咧，我見有啲嘅醫生都話啊，其實本身已經唔係好夠㗎咯。咁而家再加埋一啲海外醫生翻嚟，如果佢本身又未接受曬成個專科培訓嘅話，都可以喺香港係接受專科培訓。就話可能會同一啲本地嘅醫生會爭嘅，呢個係咪真係咁噶？ 嗱，好坦白講嗰句啊，多年嚟咧，即係呢個本地畢業生專科培訓咧，都係有相當嘅困難嘅。嗱，第一有一啲科目咧，譬如需要有手術啊，或者佢哋嗰個培訓嗰個導師咧，嗰個名額都好有限，一啲比較我哋話好重要，但係咧個科目係比較獨特嘅咧。其實有譬如一啲手術科咧，有一啲已經完成基本培訓嘅同事，佢哋亦都慢慢等候先可以入到去呢啲特別嘅專科。咁樣就其實而家以呢個樽頸嘅問題都有一兩年㗎啦。咁樣就算你話啊，好似內科呢啲啦，因為都如果你冇乜嘢特別手術嘅要求，咁有嗰個導師都可以培訓。但係好坦白講一句咧，即係我自己都處於呢一個即係中層開始培訓一啲即係前線同事嘅工作，其實我哋都覺得都好複雜、好困難嘅，因為平常我哋嘅工作咧，即係。我哋咧冇話喺工作嘅時候，你有啲空餘嘅時間，特別你呢段時間唔使做其他嘢，你專職培訓同事，同係留下面同事都唔會話啊，佢一個星期有呢一日咧係專職，佢唔使做其他嘢可以接受培訓。咁我哋咧好多時候都係工又如常咁翻工，又再帶嗰個同事。咁我哋其實專科學院咧就係、是、話一個導師咧只能夠同一時間帶兩個嘅即係培訓嘅即係同醫生嘅。咁樣所以就講真嗰句，我真係唔知道佢吸引到幾多啦。如果幾千個咧，即係如頭先啲市民講，咁我覺得即係醫管局又好啦，專科學院又好啦，我覺得成個培訓制度同埋嗰個培訓同工作嗰個融合，你都真係要再評估。因為講真一句，你要我培訓多人，但你又要我咁樣工作，中層其實已經好多同事走咗㗎啦，大家都好吃力㗎啦。仲要第日我哋培訓嘅人未必係我哋熟悉背景嘅人咯，可能培訓佢哋需要額外。我嘅功夫，咁我相信你真系要即系要睇下点样做。如果唔系，好多同事都会唔想参与呢个工作咯。 明白，唔该晒马仲仪，同你倾到呢度。马仲仪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嚟嘅。头先讲到咧，有关于一个嘅特别注册委员会，就系、是、定出一啲认可嘅医学院嘅名单啦。咁啊，讲到咧就系有十个人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卫生署署长啦、医管局嘅行政总裁啦、医委会主席啦、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嘅主席啦、港大同埋中大啦两间大学嘅医学院嘅。 院長，咁仲有四個人咧就係由特首委任嘅，包括三個就係嚟自醫委會啦，另外一個就係一啲業外嘅委員嚟嘅。咁另外亦都話會考慮嘅因素啦，即係點樣定呢一啲嘅院校咧？除咗話一啲國際排名之外咧，仲話醫學院嘅教學語言啊、內容啊、課程嘅內容等等咧，都會考慮嘅。請多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點睇今次嘅修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羅文。 早晨，彭洪昌，講下今次個條例草案個內容，你覺得對於病人嚟講個角度嚟講，係咪都算係行咗一大步，算係好事呢？ 一步就行咗啦，不過係咪大步，我哋就即係覺得仲係相對細啦嚇。嗰、那個即係所謂個保護主義嘅門咧，就開一啲，不過咧就仍然都未係即係叫中文大開嘅。咁我諗即係翻轉頭，即係點解政府要做今次嘅修訂咧？即係絕對係同嗰個而家公營醫療機構啊嗰、那個人手短缺啊，公立醫院個服務嘅輪候時間過長咧，即係絕對有關係嘅。咁我諗我哋先即係先至聲明就係、是，其實而家公營醫院個服務時間長咧，一定係有好多因素導致嘅。咁所以你話單係靠加醫生人手咧，未必能夠全面咁解決曬整個問題。但係調翻轉，如果唔加醫生人手咧，又係即係解決唔到嘅。所以增加醫生供應一定係不可或缺嘅一環。咁所以即係今次政府提出呢個修訂咧，我哋係同意嘅。我諗即係喺過去都好多時候都講到即係病友佢哋等候嘅時間太長咧。即係佢哋嗰個情況，無論對健康影響啊，或者係個擔心啊，都有好多噶啦。例如講簡單講一兩個例子，譬如話即係曾經喺急症室啊，而家等都可能係等十個鐘、八個鐘嘅時候，曾經都有病人係因為咁樣等到即係過身啦。這個都之前有報道過啦。有啲嘅病友我聽翻你講個心臟有問題嘅啊，即係由普通科醫生轉介上去專科。講緊係等三年嘅時間先見得到心臟專科醫生，咁呢幾年咧就真係擔驚受怕啦，因為一有事嘅時候咧就唔知點算咧，就去衝急症室。即係另外就等手術啊，就算我哋最近聽到有啲病友佢自己喺好啦喺出面即係接受一啲檢查，發現咗可能有有呢個肺癌喎，可能咁然之後轉介去睇即係專科腫瘤科再排手術去做切除咧，起碼都講緊係幾個月啊，即係四五個月嘅時間。咁呢啲其實一定影響咗病人嗰個情況，所以我諗即係要解決呢啲問題咧，一定係要透過增加醫生嘅供應。所以喺咁情況底下，如果而家仲各界都好執著話啊，究竟嗰個醫生佢譬如話即係已經證明咗佢所畢業嘅醫學院係有具備一定質素啦，而都已經喺海外註冊咗做醫生，仲仍然好執著好多細節啊，佢識唔識得講佢講中文好唔好㗎？佢啲英文得唔得㗎？咁樣。我就覺得即係有啲學不食肉味咁嘅感覺啦，即係而家面對病友佢哋嗰個輪候時間，你唔透過增加醫生咧，我相信係幾難去解決。 但關鍵係修例之後係咪真係可以增加到話吸引到醫生翻嚟啊？嘛，你覺得得唔得？ 冇錯，嗱呢個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關鍵啦。而家就講緊係專我諗呢個關鍵最主要咧就係有幾個因素限制啦。第一就係嗰個定嘅院校，如果定得太細太少。譬如話，淨係同港大、中大排名高過佢嘅，咁可能係得嗰四五十間咁樣啦。咁你喺裏面再揀，當然人數少啦。如果再擴闊啲，當然我哋又唔係講緊全球所有院校都得，咁你起碼咧都要揾到一個即係合理嘅數目，譬如一百間，都係合理嘅。但係有陣時即係嗰百間裏面，當然一定有質素嘅參差嘅。但係而家唔係話嗰一百間裏面佢。就可以直接同嚟香港嘛？你都要經過個聘用機構去面試啦，認為合適啦，先至會請佢嘛。等於而家中大、港大畢業生唔係一定個個都請嘅，係嘛？即係都要經過面試，認為佢合適先請佢嘛。所以我相信嗰個情況就唔會導致到一百間裡面有啲好差嘅都會俾佢入得到嚟香港嘅。好啦，但係問題就係一百間以外一啲例外嘅情況。又點處理呢？會唔會即係都有啲彈性去處理一啲嘅成績比較優異，但係一百間以外畢業嘅呢？咁我諗嗰、那個即係嚟緊嘅委員會需要去商討呢啲即係例外嘅情況，有個彈性機制。另外一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捆綁期嘅所謂，因為而家如果專科畢業就要五年啦，如果唔係咧，佢先完成六年培訓，再加五年就六加五啦嚇個培訓。涉及通常六年，咁六加五係十一，會唔會即係太長，令到一啲而家喺海外嘅啱啱畢業嘅醫生佢唔係好有意欲翻嚟咧？就算你有專科醫生個捆綁期五年， 可能都未必是太有吸引。 但從你哋病人角度、病人組織角度，唔係覺得啊，佢哋留喺一個公營醫療機構耐啲會更加好咩？即係好過佢哋註冊完之後就走咗出去私人市場喎。 係嗱，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純粹從我哋病人角度，我哋梗係希望捆綁佢一世添啦，係嘛？但係調翻轉，而家我哋求人啊嘛，求人翻嚟啊嘛，所以如果個吸引力即係唔夠高咧，根本佢都唔願意翻嚟嘅時候。咁調翻轉，我都唔能夠話啊，希望佢即係翻到嚟又永遠都放喺公立醫院度工作啦。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平衡嚟嘅，即係點樣係求人翻嚟嘅時候，俾一個較為吸引嘅方案去願意翻嚟。咁譬如嗱，頭先講個捆綁期係咪可以有得調整咧？五年也好，或者係六加五呢啲整體嗰個時間係咪可以再調整，以至到增加個吸引力咧？咁我覺得呢個喺個條例草案審議嘅時候咧，就應該要再審視。 你自己建議點咧？頭先兩樣嘢啦，首先個捆綁期啦，第二就係個名單以外一啲例外嘅例子點處理啦？咁點有咩建議咧？呢兩點？ 嗱，我諗例外嘅情況就即係應該有一個彈性啲嘅做法啦。譬如話嗱，一百間以內咧就可以直接就去由聘用機構去面試啦。但如果一百間以外，而佢又提供到一個證明，就係譬如佢成績優異嘅，或者係得到當地一啲嘅醫學機構啊，即係有即係推薦信嘅，咁其實亦都係即係值得咧，係俾面試機構咧，即係聘用機構咧，就再去提供個面試機會。如果真合適，就請佢咯咁樣。咁另外嗰、那個捆綁期咧，嗱五年嗰度咧，我諗就即係可以再思考啦，即係會唔會都長啦？不過起碼咧，譬如話六加五係咪可以有？即係稍微縮短少少，譬如六加三，咁因為佢都做咗九年嘅時間啊嘛，咁亦都有三年嘅專科嗰、那個資歷啦，咁其實即係俾個正式註冊佢，到時佢再考慮緊留喺公立醫院定係出去私家咧，咁我諗呢個就等佢自己去考慮啦。 仲有半分鐘到啫，大家都關心啦，即係病人角度都關心質素方面啦。今次個把關可能落咗好多啦，喺在職嗰個主管點睇佢係咪滿意啊啲表現咁？點睇咧？呢個擔唔擔心咧？ 我相信即係聘用機構啊，無論公立醫院或者衞生署或者兩間幼兒園，都會用翻而家同香港評估香港醫生嗰個質素一致嘅一個準則。咁我都期望佢哋喺嚟緊咧，能夠講得更加清楚嗰個評估嘅機制、評核嘅機制，點樣去更加客觀公正咁樣去審核呢啲引入嚟嘅醫生，同香港嗰個醫生嘅評估咧，點樣係一致法 ？OK， 我同阿彭洪昌傾到呢度，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嘅。 暂时未发现蔡展鹏涉及不道德或者违法行为，已经交由律政司作进一步指示。警方就在同案中发现有人涉嫌经营色情场所，并且拘捕六名本地女子。消息说蔡展鹏目前仍然是需要继续休假，而涉事的按摩店亦都曝光，但是店名已经改了。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引述消息說，案件交由律政司審視，有三個可能的結果，其一是信納警方調查，蔡展鵬不涉刑事犯罪，不作檢控，其二是認為警方調查不夠全面，要補充資料，其三是不同意警方的調查。知情人士說，如果律政司審視後確定案件不涉刑事而不起訴，警方會向公務員事務局交紀律調查報告，由該局決定是否召開紀律聆訊。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建議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吸引非本地培訓的香港永久居民醫生，只要在本港公營機構以特別註冊的形式擔任全職醫生，以及取得專科資格之後工作至少五年，並且通過在職評核，就可以無需通過醫委會執業資格試，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為醫生。醫學團體和政黨都認為，非本地醫生免執業試對病人和本港醫生不公平，擔心會影響到病人權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說，建議只是為現行的醫生註冊條例開闢新的路徑，不會取代現有執業資格試和有限度註冊制度。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港府將會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一共有10名成員，制定獲承認的海外醫學院名單，考慮條件包括教學語言和國際排名等。借鑑同樣積極引入海外醫生的新加坡，有關醫科畢業生符合資格可以免試在當地執業。新加坡早在1971年設立認可免試海外醫學院名單，目前認可全球23個國家和地區，一共106間院校。本港的中大醫學院和港大醫學院自從2003年起榜上有名。 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舉行年度簡報會，向大約2700名本地和全球旅遊業界人士分析行業最新情況，並且交代該局最新的工作部署。旅遊事務處旅遊事務專員沈鳳君表示，香港作為大灣區旅遊中樞，將會繼續與內地合作，吸引國際旅客到訪。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普及，旅遊業已經見到曙光，政府正是籌備讓符合條件的廣東和澳門旅客免檢疫來香港旅遊。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影響全港180,000名公務員的薪酬趨勢調查昨日出爐，扣除遞增薪額開支比率之後得出的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低層和中層分別是-0.68% 和-0.54%，而高層就是-2.04%。180,000公務員或者會面對被減薪，但是問責官員在今年7月就可以加薪8.2%-8.4%不等。有意見認為問責官員抗疫不力，特首三司和13局長應該帶頭減薪20%，同市民共度時間。《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昨日展示引入海外培訓醫生的新機制，有望稍為縮短公營醫院不同專科的輪候隊伍，不過要吸引外地讀醫行醫的港人回流恐怕會有難度。隨著人口老化，當局更加是需要多管齊下，致力改善基層醫療，尤其是公私營體系協作，亦都可以審慎研究籌建第三間醫學院，才有望根本解開死結。《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薪酬趨勢調查出爐，如果按調查結果，各級公僕都要減薪。公務員工會認為動薪已經足夠，一大理據是去年政府未按調查結果讓公務員加薪。社評說，疫下民生慘淡，公僕有鐵飯碗保障，理應同市民共度時間。這兩年政府財赤驚人，當局處理公僕薪酬必須考慮節流需要。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就講到，梵蒂岡宣布任命耶穌會的周守仁神父為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昨日會見傳媒的時候多次提及年輕人，指出給年輕人思想空間很重要，如果沒有思想空間，學生就不能夠成長，強調應該聆聽年輕人聲音，同時不鼓勵做犯法的行為。這個正好是點出了政府的不足之處。社論說，給予年輕人多一些耐性，認真了解年輕人所需，是政府應當做的事。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說，四名香港青年近日首次被深圳市錄用為正式公務員，是內地歡迎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體現，既彰顯對自身的制度自信，亦都可以為港澳青年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社評說，港青亦都要有擁抱機遇的準備和決心，跳出舒適圈，在內地更廣闊的天地報效國家，成就夢想。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5月22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第一集的嘉宾，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2021年5月19日。政府建议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港人医生回港公营机构执业。 有人涉经营卖淫场所，6名女子无牌按摩店被捕。警方称暂未见蔡展鹏有违法或不道德行为。 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 各级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均为负数。 在台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暂停运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修訂呢個醫生註冊條例，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咧非本地培訓醫生咧係翻嚟香港嘅做嘢啦。咁啊，包括先喺一啲嘅公營醫療機構去做。因為講到咧好多時候咧呢段時間都係醫生嘅人手咧係短缺啦。睇翻一啲嘅數字啊，就話2020年咧醫生短缺嘅人數咧就1070個。去到2030年咧，已經去到1610個啦喎，咁啊去到2040年，再過十年之後咧，就差唔多成2000個醫生咧係短缺嘅，有啲咁嘅情況。嗱，今次咧呢一個嘅醫生註冊條例嘅修訂啦，咁啊見到之前咧都話會有一個嘅公眾諮詢咧，尋日有記者問到係咪真係做咗㗎咁，咁啊見到咧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冇呢個安排嘅最終，咁但係就話咧其實喺今年嘅2月和4月之間咧都同好多嘅團體咧會面溝通啦。咁啊，公众如果有意见都可以向当局反映。咁又话见咗嗰啲团体有几多咧？就话有超过80个人喎，咁样有个咁嘅关于佢哋见咗一啲团体嘅情况。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1，18723111，讲下今次修例系咪真系吸引到一啲非本地嘅培训医生翻嚟香港做嘢咧？咁你又点睇啊？黎先生，我有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我都是一个长期病患者来的，咁我是有银屑病啦，咁我哋嘅病友啦，咁去轮候卫生署皮肤科呢，其实最快呢都要等2年多3年时间嘅，咁其实都反映咗医生不足嘅问题，反映咗喺我哋排队呢个情况嗰度啦。咁如果即今次修订嗰个医生条例，我觉得即希望可以缩短到嗰个排队嘅时间啦，咁啦。 但整体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吸引到啲医生翻嚟？譬如每一个病或者每一个专科都不同的嘛，即未必可能吸引的医生就对翻你个科嗰个人手嘅。点睇咧？今次又 我相信都一定有吸引力嘅。咁如果可以即放宽少少嗰个限制啊，例如可能唔使要5年咁，可能4年咁，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力啦，都会。 你自己譬如平时去到医院，系咪都见到成个情况排得耐，可能都真系医生嗰个工作好忙啊，或者个人手好唔够啊？你自己亲身作为一个病人，你自己见到系点咧？ 喺轮候，即系去到门诊嗰度要等，可能要等2个钟啦，2个几钟头先至见到医生。咁但系见到医生嘅时间都好短嘅，可能只系得1分钟2分钟。連個眼神接觸都未必有嘅，可能就要即刻就同你講話同上次啲嘢一樣啦，咁吸翻個印仔，跟住就簽張紙，咁就走噶啦，叫。 即等嘅時間可能仲多過真係同醫生溝通啊，真係睇病講自己的情況。 係啊，醫生其實都好忙啊，見到佢，咁佢哋個壓力都好大，只可以即做翻一啲好基本嘅嘢咯，再問多少少嘢，其實都冇時間啊，可能要每一日佢哋都有一個即係特定嘅數量要清咗嗰個條龍啊，要真係交數咁樣咯，咁變咗嗰個質素真係差嘅。 因為今次咧，就算啲海外醫生翻嚟都話留喺一啲公營醫療機構咧，就至少5年啦。有啲人就話可能5年之後正式註冊咗，就可能出咗去私人市場噶咯喎。咁你自己擔心咧，即係對於即係作為病人嚟講啦，可能公營牌嗰啲服務仍然係耐一啲嘅喎，都可能，因為佢哋可能做完之後就出咗去噶啦，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咧？又 我諗一路都會有醫生會翻嚟嘅，一路都會補翻呢一個空缺啦。咁老實講，咁而家香港嘅醫療體系，我就覺得有啲係唔平衡嘅。咁如果可能將來再考慮一下，咪公私營合作，咁可能疏導咗而家喺公營機構排隊個情況，咁去咗私營嗰邊，咁、 okay. 其實可能都係個解決方法啦。 好啊，同阿黎先生你傾到呢度，多謝你講到自己嗰個嘅分享。仲有陳女士話：早晨， 係早晨啊，蕭生，我係講我自己嘅。我第一點想講就是我覺得香港人口老化需要醫療很大的，好像我自己咁，以前我沒有看醫生的，但我今年70歲呢，我現在我在沙田住的威爾斯，我第一個看就骨科，骨科呢我在2018年12月排到2022年6月才看到第一次，現在再覆診要等到下年的3月才能覆診。 你是骨科的哪些問題？ 骨科是兩種的，我看就是A 即係我對腳係痛咯。 哦， 嚇，咁即係要排一，即係復診要等一年零兩個月。咁、第二點就講我自己又哮喘，我以前即係好單時係冇呢啲病嘅，腦就即係出咗好多毛病。咁好似我哮喘咁咧，醫生一路都睇唔，即係胸肺科睇啊，一路每年都會照肺，但係都睇唔出咩原因令到我成日咁咳。依家咁嘅時候咧，出街真係唔敢出街啊，因為你咳人以為你係嗰啲即係新冠肺炎，所以我好怕出街。咁但係醫生睇到咁耐啊，都睇我唔到係咩事，咁唯有叫我去照個鼻啦，因為可能個鼻影響。但係個鼻咧，我2020年6月排到2020年1月，睇先，我睇翻日期先，2019年6月要排到今年嘅7月，我先睇到，都仲未睇到依家。 嗯，咁你期間點啊？有冇睇下私家醫生先啊？因為會唔會可能會病情可能繼續落去，或者仲嚴重咗咧？又 係啊，所以醫生叫我要我食嗰啲叫類固醇。再唔得咧，要食嗰啲咩果咩，一個月9000元，咁我根本食唔起啲。咁、因為我已經係退休嘛，我今年70歲啦已經、所以我覺得醫療對老人家好緊要。咁同埋咧，我第二點想講就係因為人手唔夠咧，其實係有醫療風險噶啦。好似我自己哮喘咁、好似先頭個先生佢都算快脆啦。我朝頭早我要去醫院咧，复诊嗰时咧，我要吹气、我连吹气连睇医生，我等到一点先有得睇。 明白，即系总之都系等得好耐嗰啲情况啦。唔该晒，陈女士，再陈小姐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啊，早晨啊，主持。 系你好， 我哋咧就都系完全同意，即系而家你个政府系引入呢个海外医生嗰个方案。 系、 因为我自己本身即系同老人家，即系都系我哋都系基层。佢排嗰啲公立醫院，起碼排4-5個鐘先至有得睇。 係， 咁我就都好希望，即、就、係、是、你嗰位係咩馬總醫嗰、那個醫生，身為輩長，即、就、係、是、都即係睇出下我哋啲基層同埋啲老人家，即、係可能即係有啲佢哋就睇私家醫生。咁、但係我哋。即係排隊，咁你哋要睇下我哋嗰啲苦況。咁、但我亦都有一樣嘢就想講，即係如果你話嗰個政府就係引入嗰啲海外醫生係要有永久嘅居民嗰個身份證。咁、其實我就所知有好多海外醫生，佢哋都好叻嘅。咁會唔會呢個門檻咧可以鬆綁一少少咧？就唔係淨係話俾嗰個永久居民。 不過而家第一步啫，可能唔知啊，遲啲可能會再研究，因為有啲議員都提出類似嘅建議嘅，即係唔一定永久性居民嘅咁樣咯。 我都好希望即係盡快可以通過呢樣嘢。 但你話你成日都要去覆診啊，係嘛？你話你排4-5個鐘。 我同老人家，我屋企啊，我阿媽佢88歲，咁、但係都要去排公立醫院。 OK， 好啊，唔该晒陈小姐，多谢你讲到你嘅分享，先休息一阵。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全球疫情反复，对社会、经济以至其他层面嘅影响，实属意料之外。一家人被困家中，会否容易产生摩擦？亲子关系点样建立？同仔女沟通有咩技巧呢？林以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齐讲疫情下亲子亲乐。 今晚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有关于咧180,000公务员咧系加人工定系个人工点去咧，就有个薪酬趋势调查嘅初步结果，寻日就出炉啦。咁就话咧系呢个调查咧就系根据咧上年4月咧至到今年4月啦，110多间嘅公司咧嘅打工仔佢哋嘅薪酬变化咧系推算出嚟嘅。咁就话咧推算到咧高中低层嘅公务员嘅薪酬趋势总指标咧，分别就系减1%啦。加0.49啦，同埋加0.48嘅。不過咧，扣除咗呢個遞增薪額之後咧，就最終就話咧，今年嘅高中低層嘅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咧，就係分別係3個數都係減嘅。咁啊，減得最多咧就係高級公務員啦，就係減2.04%嘅。咁另外嗰兩個咧，即係中低層嘅公務員咧，就係-0.幾%嘅啫。咁咁啊，見到對上一次咧有一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咧係負數咧去到超過10年前咯，2009年啦咁。咁啊，如果係跟住呢個指標去減嘅話，係咪意味公務員喺疫情之下要減薪咧？咁咁啊，嚟緊咧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咧，下個禮拜3咧就會再開會去審議呢一啲數據。咁如果係確認嘅話咧， 就會交去行政會議嗰度決定嘅。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就話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就會考慮唔同嘅因素啦。咁啊，包括除咗頭先講到嘅薪酬趨勢嘅淨指標之外咧，唔係淨係睇個數嘅，亦都會考慮埋咧經濟狀況啦、財政狀況啦、生活費用變動啦，仲有職方嘅要求啊、公務員士氣等等一籃子嘅因素嘅。請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華員會會長李葵燕，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葵燕，点睇今次嗰个薪酬趋势嗰个数字上面啊？点睇今次个数字？即系话三个都系负数，点睇？ 哦，点解系负数？其实咧，负数咧系意料中事嘅。 系。 咁啊，不过喺疫情里面咧，即系进行调查，咁啊，大家都知道咧，疫情系令到一啲行业嗰个营运咧系严重扭曲。咁啊，同埋去年呢，即係亦都政府有保就業嗰個資助啦，咁所以就難免呢係影響咗調查結果嗰個客觀性嘅。咁啊，所以華員會呢就認為呢，公務員薪酬調整呢係應該喺今年嚟講呢係集中考慮其他嘅因素，包括你首先有提過啦，社會經濟情況啊、財政政府嘅財政狀況啊、通脹、公務員士氣啊、工會訴求。同埋我哋亦都覺得咧，即係喺疫情之下咧，係應該都去考慮咧，即係公務員薪酬調整是否有利於係即係團結抗疫啦嚇，同埋係抗疫，同埋咧係即係恢復社會嗰個經濟嘅。 頭先李葵燕你提到話，譬如之前疫情有啲保就業資助嗰啲，這個唔係正正令到人工都減少咗咩？咁唔係應該個數字上面應該已經減少咗噶咯喎，係咪啊？ 你可以咁講係有好多即係不同嘅情況嘅，有當然有你講嘅情況，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是、我哋知道有啲即係企業咁啊，佢啊即係其實喺疫情底下咧，佢未必差過嗰個營業額，可能仲有時好咗都未定喎。咁啊，加上咧又攞咗政府嘅資助，咁所以其實有啲企業咧就話係即係都要低調啲啦，唔好咁張揚啦，即係避免參加呢啲調查啦咁。咁可能咧，即係亦都有啲情況係即係影響啲公司係參與嗰、那個即係薪酬趨勢調查啦。咁所以個調查其實即係好受即係有咩公司參加去影響嘅。咁疫情之下有啲即係經營嘅情況係受到扭曲咧。咁當然呢個咧亦都係難免咧係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客觀性。咁所以即係華員會我哋就覺得喺今年嚟講咧，考慮公務員嗰個士氣咧係即係相當重要啦，因為我諗大家都記得咧，喺舊年嘅時候咧，當薪酬趨勢指標有正數嘅時候咧，公務員都率先咧係即係提出咧係與民共度時間係即係動心啦。咁所以華員會咧，我哋其實今年都要求咧係公務員繼續動心嘅，咁啊令到公務員咧係能夠繼續維持個士氣去應對嗰個疫情。咁啊，事實上咧喺疫情之下咧，其實就即係公務員嗰個工作量同埋工作風險都增加咗嘅。咁啊，如果你講衛生署醫護，即係嗰啲醫務人員就不在話下啦。其他部門，食環署、房屋署、社會福利署、民政事務局、機電工程署等等呢啲部門咧，其實都負擔咗咧係唔少嘅抗疫工作嘅。而各個部門咧就即係過去嗰幾個月咧都係即係輪流咧係執行嗰個強檢啊。咁所以喺工作風險啊同埋工作量咧都係即係有加冇減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一個平衡嘅做法咧，都係公務員繼續動身，就令到公務員喺抗疫啊依啲咧係士氣咧係能夠即係繼續即係維持。咁啊，即係我即係以往都係噶啦。其實咧即係公務員減薪咧，對於私營機構都係有一個連鎖的效應嘅，咁啊，即係事實上咧，而家依個時候咧，就真係唔適宜，因為社會抗疫一年幾啊，咁啊，大家都又辛苦又疲勞啊。如果而家喺依個時候，社會咧仲加上一層叫做減薪嘅悲情咧，成個社會個氣氛咧，即係會好緊張。真係不利大家團結抗疫， 但我見啲 復甦經濟， 我見啲人力資源顧問啊等等又話未必即公務員嗰個加薪定減薪，未必可能有一個即帶頭影響，佢哋又咁睇喎，你又。 當然啦，即係你政即係喺私營機構裏邊有各種類型嗰、那個即係機構啦，咁有啲即係公司嚟講，佢都即係自顧不暇，聽日 都唔知道會唔會拉閘嘅。咁當然佢呢啲係唔會完全考慮即係政府嗰個薪酬調整，但係如果一啲係正常都營運緊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公司咧即係多多少少都會考慮嘅。咁即係都會政府都大頭減薪啦，社會都艱難啦，咁可能咧就即係會係向自己啲夥計開刀都未定啦，尤其嚟緊呢一年，因為上一年有即係補習業嘅資助啊嘛，咁所以即係多多少少對嗰啲企業係有一個幫助嘅，但係嚟緊咧係冇噶啦，咁嘅時候即係。呢、这個好自然啦，就、 okay. 即係如果個營運情況係差嘅時候咧，一定係會考慮係即係減薪呢個情況。 嗯，但對於一啲即係本身唔係喺政府啊，唔係做公務員嘅人士，外面可能都民生百業都冇公開啦，甚至要減人工啦。如果你機制出咗嚟話減，反而又唔減，凍翻身咁，對於佢哋嚟講，會唔會可能又啊，即係好似唔係幾啱規矩，或者都唔係跟緊成個社會大氣候去做嘅咁？点睇咧？有啲咁嘅评论。 嗱，所以旧年咧，华员会就首先系提出咧，系动身。咁因为旧年其实个指标都有正数噶嘛，但系当时我哋睇到个疫情咧，系影响即系个社会都会系一段长时间啊，唔会话短时间结束。咁社会艰难，咁即系公务员都系有个社会责任，所以我哋率先咧系提出咧系动身，同市民共度时间。咁但系另一方面亦都考虑到公务员都系打工仔，同埋咧公务员本身咧都系需要较为平稳嘅。咁即系180,000+公务员。有90%以上都是中低級公務員，其實他們收入都不高的，而且還有通脹，在今年頭一季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是上升了 2.8%， 而應該來說即是預測是一直即是通脹是會有上升的機會，所以即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即公務員再減薪的時候呢，是一定影響私營機構，同埋亦都會影響咧，係社會消費嘅。咁啊，疫情之下，其實都鼓勵多啲係內部嘅消費啦。咁但係你搞個即係減薪風潮出嚟嘅時候咧，咁對成個社會咧都係冇好處。咁啊，當然對公務員嘅士氣亦都係有一個咧係負面嘅影響。 即係其實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咧，上年你有講到啦，即係正數咁就最終又動身啦。今次就三個即係高中低層的公務員都是負數，那你們也要求動身，其實還有沒有指標性的呢、這個結果，還是都是考慮其他譬如說整個經濟情況、財政狀況那些因素其實大一點呢？ 因為其實呢不朽在個機制上都是考慮一籃子因素的，那個指標呢只是其中因素之一。 嗯， 那事實上呢是華員會在去年呢就已經提到疫情呢其實對那個企業那個經濟營運呢是即是有嚴重的影響，有扭曲的。那當然是某一些行業啦，某些即不是所有行業。那但這個呢其實是對那個指標呢個客觀性有影響。那我們就提出呢是暫停做這個薪酬趨勢調查。那因為仍然可以考慮其他因素噶嘛，即係喺當年沙士嘅時候咧，其實當時都停咗幾年啦，係冇做薪酬即係趨勢調查，咁咧就當時政府係同職方咧係協商咗一個咧係即係薪酬即係嗰個調整嘅安排啊咁， okay. 因為即係喺一個咧係好特殊。疫情影響底下的環境裏面做調查咧，有時出嚟個數字咧係難免係好難達到客觀啦，同埋亦都係引起好多爭議。咁喺疫情底下最重要而家當前就係大家團結抗疫啦，同埋係搞好復甦經濟。咁所以華員會希望就係嚟緊今年咧，公務員都係動身，能夠咧係同即係全力抗疫、 okay. 抗疫嚇。 好，傾到呢度，同阿華員會會長李國賢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央政府决定任命刘光源为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同时免去谢锋的职务。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网页简介，刘光源由2010年9月起担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处代表等的职务，过去曾经出任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和驻美国三藩市总领馆副总领事等。

剛才都講到了這個薪酬趨勢調查的指標即是影響公務員是不是加還是減民工或者還是動薪呢整個調整的方向是怎樣呢那個指標就出了就說扣除了遞增薪額之後就說高中低級公務員呢那個薪酬趨勢正指標全部都是負數其中高級公務員呢就是多一些負的數就是負 2.04% 的這個的數字一些公務員團體都有不同的反應的都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早晨 你好 早晨李方聰怎麼看今次那個薪酬趨勢調查的負數其中高級公務員那個就負得比較多一點這個是不是你們預期之內呢都 是的這個我們都之前大約都是這樣想的因為在個薪酬趨勢調查裡面呢其實主要有兩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基本薪金的調整的另一個就是叫額外酬金的指標的咁在基本薪酬裏面呢我們看到高中低呢都有 1.2% 的輕微的加幅的咁但是在那個額外酬金即是我們所講的雙糧啊花紅啊或者是其他的額外的津貼的時候呢在那裡呢就比較大的跌幅尤其是高級公務員上高咁我們都同之前我們估計一樣的因為都高低中的層的公務員裏面呢他們那個叫做額外酬金的數呢基本上是不是很多的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應該是比較平的個數但是在高級的裏面呢去年因為始終是那個經濟大家都是要保住那個飯碗呢可能在那個酬金上高會跌得多所以今次的數是比較大的那個差距但是仍然都覺得我們都仍然都覺得不算是很大的跌幅的那 個你覺得個最終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是不是都應該跟回薪酬趨勢調查現在負數即是可能要減人工還是都考慮其他因素的現在說可以是財政啊經濟的活動啊或者生活的費用變化等等公務員士氣等等有些我見到華員會譬如就說動薪的你們個會是怎麼看呢 我哋從兩方面嚟睇嘅，第一方面就喺上年咧，高中低咧，其實都有一個嘅正指標嘅加幅嘅。咁喺嗰個咧，其實係有少少滯後嘅。所以喺舊年，行政長官喺五月講嘅時候咧，佢哋就因為覺得嗰個係一個好經營困難嘅時候咧，咁就決定咗個動薪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年咧應該係從兩年一齊睇嘅，因為喺個薪酬趨勢裏面咧做咗接近40年咧，其實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一個滯後指標啊。咁即係當嗰個指標出咗嚟嘅時候咧，真係公布嘅時候咧，嗰個市場或者社會嗰個反應咧係同嗰個即數據嘅時候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年應該要同埋上年一齊諗，因為既然上年要加嘅時候係冇加到咧，今年減嘅時候係咪應該要兩年拉勻去做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方面咧，我哋就覺得其實指標喺六大方案係其中一個嘅指標嚟嘅，一個嘅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埋即係嗰個社會嘅環境啦、經濟嘅狀況啦，或者係嗰、那個市民嗰、那個通脹啊，同埋我哋嘅公務員士氣等等。咁我都覺得咧，我哋因為一路以嚟喺舊年同今年咧，其實公務員都係一路。好緊守崗位咁去做啦，咁我哋覺得都應該，如果舊年我哋都係接受一個減薪，接受咗動薪嘅話，今年我哋都覺得可以繼續動薪，咁我都希望同政府去商討咧，如果呢個係一個嘅合適嘅方法，我哋都覺得係動薪比較會比較權衡到唔同嘅因素咁。 因為我見有啲評論又話，因為今次都考慮頭先講到咧，除咗個指標之外，都考慮唔同因素啦，包括香港成個經濟狀況啦，都包括譬如而家講緊，譬如社會一啲失業嘅情況嘅。如果作為公務員，係咪都應該要即係與民共度時間咧？咁係咪都應該好多時候好多人都要被裁員啊，或者減人工嘅時候，公務員係咪都可以喺呢段時間都跟翻個指標啦？真係可能減人工咧？咁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 冇錯嘅，在那個薪酬趨勢調查裏面咧，就是追蹤緊私人市場裏面嗰個調薪嘅。咁第一個短期性嘅數據，包括裁員啦、嗰啲嘅動作咧，我哋喺嗰個調查裏面係冇 cover 落嘅，因為我哋覺得公務員嘅薪酬或者公務員嗰個嘅待遇咧，係一個穩定政府整個香港嘅作用嚟嘅，所以喺嗰、那個。短期上高咧，譬如舊年有人失業，其實今年佢 如果要就業翻嘅時候，好可能會加咗人工添。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嗰個薪酬調整裏面咧，其實應該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咧係一個嘅示範作用嚟嘅。應該如果今年係真係動薪嘅話咧，就會比較穩定一啲咯。如果你話減薪咧，可能會引起其他私人機構咧都要繼續去追翻呢個嘅。追翻落后，咁去做咧，咁可能会有一个减薪潮，就唔系我哋想见到嘅。 嗯，如果真系减薪嘅话，对于公务员嘅士气个影响啦，或者其实职方系咪可以唔接受呢个减薪嘅决定咧？有冇得咁样嘅？ 嗱，可以咁样讲啦。旧年咧就系、是政府有一个好特别嘅做法嘅，因为一般以往常咧，就係当我哋收到嗰个指标之后咧，就会有一两个礼拜度咧，就俾一个叫做我哋自己嘅訴求啦，咁跟住政府就討論係究竟接受唔接受，或者跟指標啦。咁但係舊年因為嗰個情況好特別咧，就政府最後就決定動薪咧，咁係冇一個討論空間嘅。咁但係今年咧一個有一個討論空間咧，咁我哋亦都認為咧喺呢個時候咧應該係用好多因素一齊諗咯。咁至於話係咪影響士氣咧，咁我諗又未至於嘅，因為喺舊年咁艱難嘅日子裏面。正數都係動身咧，咁公務員都要繼續咬住牙關去做啦。咁今年咧，我哋都希望咧喺政府嘅諗嘅時候，一個比較平衡嘅做法。即係我哋覺得，如果舊年都係唔係跟足嘅指標嘅話，其實今年其實應該都係一個按住情況去做。其實亦都係因為我哋咁嘅原因咧，舊年係冇參與到嗰個薪酬嘅調查嘅，因為我哋覺得而家嗰個機制咧係有個滯後作用嘅。咁當一個好波動嘅市場時候咧，如果我哋用翻啲舊嘅滯後嘅數據咧，喺對於嗰個市場咧係有啲唔係好正常嘅。 就本身個機制就必然係用啲數據就係以前噶啦，即係滯後好似好難避免喎，呢個又。 係冇錯，所以我哋舊年都提到，就除咗滯後咧，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考慮一啲前瞻性嘅數據咧，或者係去望咧？咁所以嗰其他幾個因素其實係一個前瞻性嘅作用嘅，好似最近阿徐講話嗰個經濟開始復甦啦，咁而家亦都失業率開始減低啦，咁呢啲係咪都係最高考慮嘅因素咧？如果公務員嘅一個嘅薪酬調整咧，會影響緊嗰個市場咧，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因素。咁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影響，尤其是今年如果我哋睇到嗰個薪酬趨勢調查裏面咧，有幾多喺啲新興嘅行業啦，或者經營模式係轉變咗嘅。咁喺嗰度見到其實佢啲啱啱 pick up 噶嘛，咁所以佢哋反而冇人工加，但係就嗰個增幅係多嘅，那個人數上多。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多好複雜嘅因素，所以我哋唔係單單睇個指標去做一個決定咯。 明白。好啊，同阿李方聰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接受訪問。李方聰咧就係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嚟嘅，講到佢點睇而家薪酬趨勢調查局嘅初步結果，咁佢都覺得可能有一啲嘅數據啦，要睇過往之餘都應該睇翻前瞻性睇多一啲。另外我哋之前都講到啦，有關於咧個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嚟緊就會修例，等佢哋可以即係多啲嚟香港咧，係吸引佢哋翻嚟香港嗰度咧係做嘢嘅。講到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嘅比例咧，都有啲數字喎，就話由1991年至到2000年間咧，45%啦，這個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嘅比例，就話去到咧2011年至到2020年間咧，就係得翻10%啫，有個咁嘅數字嘅。咁啊，另外咧都歡迎大家繼續講咧，有關於呢一個修例嘅。電話旁邊有鄭先生，早晨。 啊，你好，係。 你好，請講。 我講關於係嗰、那個醫生海外醫生培訓嚟喺香港執業嘅。咁其實我本身都是一個長期病患者，我需要去睇醫生嘅。咁其實咧，如果係真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喺而家呢個醫療體變嘅話咧，其實知道咧，咁我而家佢修例咧，今日本末倒置。其實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嗰啲長期病患者喺醫院睇嗰啲醫生咧，係好嘅醫生係留唔到嘅，係睇住啲流失嘅。睇到冇幾耐，一個好嘅醫生就走咗啦。咁其實呢，就算而家好啦，咁就算我哋去睇嗰啲門診嗰啲都好啦，咁其實呢，其實有第二個，其實香港政府係有辦法去搵到啲醫生返嚟嘅，係有啲咁嘅退休醫生呢係返嚟做嗰啲所謂嘅顧問醫生，係有嘅。咁其實話呢，我哋輪候呢其實唔係咁簡單，淨係醫生嘅問題。第一，醫生嗰、那個即係叫做個水喉咁樣漏水，如果我哋唔解決咗漏水，你係咁泵啲水落嚟咧，係冇意思嘅。係啲好嘅醫生一樣係咁走。咁仲有一樣嘢話，輪候時間長，唔成個輪候鏈嗰度咧，唔係淨係得醫生嘅，好多照配套嘅。嗱，醫院咧，醫院夠唔夠啊？咁其實我有一次個案咧，係要咩啊？嗰啲 X-ray 嗰啲啊，居然話 X-ray 唔夠喎、啊。 即係嗰啲視光師啊，嗰啲係要等成個幾兩個月喎、啊。咁嗰啲又點樣咧？嗰啲係咪又係要海外咁樣？係咪又係要豁免咁啊？喺出面嘅請人翻嚟咧？唔係噶嘛。咁其實咧好多係誤導嘅，尤其是嗰個咩嗰個咩醫療咩幫我哋嗰個社團，其實根本知唔知成個嗰醫療鏈啊？唔係淨係醫生咁簡單，係個制度嘅問題。仲有一樣嘢，我想為家特家講多少少咩公務員。你知唔知而即係一個咩？我哋叫開源節流。如果公務員唔減薪，咁邊個加税啊？咁而家財爺講明要加税噶嘛？咁我哋係咪要我哋全部香港市民去加税，去 subsidy 呢班公務員咧？講完啦， 頭先你講到咧，話除咗即係用一個水喉做比喻啦，你係咁加水，咁但係個水喉冇補嘅話，啲水都會一路流落去。你自己見到係咪本身即係公立醫院或者公營機構都好難吸引啲醫生長遠做落去咧？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長期病患者，成日去醫院，你自己觀察到， 好嘅醫生咪走咗去嗰啲私家醫院嗰度做咯，或者係嗰啲去自己執業咯。咁譬如你喺中環啊，你喺佐敦道啊，幾多咁嘅醫生大廈，你點會冇醫生啊？幾多嗰啲專科醫生走咗出去自己執業啊？你要去排隊，如果你想快嘅，佢話你快，你咪走去養和醫院嗰度咯。但係即係其實大家要面對，即係唔好俾呢個政府壓啦，本末倒置。根本醫生你要留，你留得到，你要留得到先得㗎。好嘅醫生，你咪而家全部你而家去到嗰啲醫生啊，你而家就算我哋而家排到啊，都係㗎。嗰啲所謂顧問醫生啊，退咗休，其實退咗休醫生都係好嘅。我講真，佢安排係好的。 O K。 咁但係點解佢哋係可以請到醫生翻嚟做啊？係調翻轉請到醫生之後，嗰啲硬件你配唔配到啊？ 明白。 係啊。好啊。到藥嗰陣時，嗰啲藥房配唔配到啊？ 好啊，唔該曬鄭先生講到。除了醫生人手方面硬件啦、啲設施嘅問題啊，醫院嗰度都可以增加啲，覺得先一個解決方法。仲有邱女士，早晨。 係啊，早晨啊。 係你好，請講。 係啊，我覺得咧，我亦都係有病噶，我又我成日食抽筋藥，我喺排隊同埋磁力共振，我排咗三年半啦，而家都未到出年啦，1月12號，咁我希望政府咧都引入多啲醫生啦，最好同埋國內啲醫生嚟香港，因為佢哋又同聲同氣，我哋廣東話，同埋咧而家啲醫生咧係咪係出邊嘅個都去掛牌，去到尖沙咀嗰種度，個個都賺好多好多錢。咁我哋啲窮等人家點會去私家啊？係嘛？希望政府呀就放寬啦，你起碼醫生工會呀唔好咁多挑剔政府嘛。咁啊，如果唔多放寬俾佢哋嚟香港，我哋啲窮人慘㗎嘛。咁啊，嗰啲工會嗰啲主席。今日就胡 思八 道 係嘛 ？OK， 好啊，唔該曬邱女士，都講到公營啦，可能啲基層都要主要去公營，因為私營佢哋實在比唔起，不過都係可能輪候時間比較耐一啲啊。先休息一陣，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小説《該隱與阿伯》由兩位主角威廉同埋阿伯喺20世紀初呱呱落地嗰一刻開始。一直写到两个人年老离世，其实单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平，他们的故事性和所承载的厚度都足以单独成书。但是这一本1979年出版的巨著之所以可以位列在全球八大畅销小说，是因为除了有极高的娱乐性之外，还侧写了近代历史的巨轮。 这个家族斗争故事由一段又一段真实历史作为背景，包括铁达尼号船难、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还有美国梦的兴衰等等，犹如一本世界近代史缩影，让虚构的情节和人物更增添实在感和传奇色彩。 这些历史事件并不是随便置入的布景板，而是在剧情的巧妙安排之下各有作用，令两位主角的人生交织纠结。 例如1929年的华尔街大股灾，阿伯的老板兼挚友因为财困将酒店集团转到阿伯名下之后自杀，所以阿伯才会同负责清盘的威廉首次交锋，亦都拉开了他们将近半世纪明争暗斗的序幕。阿伯将挚友的死归咎于威廉的银行，殊不知威廉赏识他的才智，只是力排众议都没办法说服董事会，所以动用了个人信托基金，匿名帮助阿伯东山再起。 在二战嗰阵，作为银行董事长的威廉和酒店大亨的阿伯都自愿参军，而阿伯更加在战地上面救回威廉一命，但两个人并不知情。 两个出身和国籍不同的人都有同样惊人的天赋，相似的顽强意志，在时代巨轮的运转之下，一次又一次地彼此斗争又彼此救赎，令到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在旁观这个点出圣经的故事时不胜唏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该隐与阿伯》，作者杰弗瑞·阿杰，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驻台湾的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呢，昨日起即是18号起呢，就是暂停运作的。咁见到呢，就是政制内地事务局有宣布啦，香港政府亦都话会继续透过1823啦、1868的热线啦，同埋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网页呢，是处理一般的查询啦、香港居民在台的求助个案啦，以及呢是向台湾居民提供同香港相关的资讯。咁睇返呢一个经贸办究竟是做咩呢，网页上面的职能呢，就话是促进港台的经贸、投资、金融服务和商务往来，增进港台的文化教育和观光交流，和为在台的港人是提供一些的协助的。那见到、今次就说暂停运作，亦都有人问是不是跟这个的 疫情有关系呢，新冠病毒。政府的回应就说跟台湾现在的新冠病毒疫情是无关的。台湾陆委会都有个新闻稿的回应，对于港府是暂停在台办事处的运作这个决定呢，就说是予以尊重。但是呢，就说这个的办事处呢，是依据台港2011年呢，是互设办事处的共识而成立的，也是运作多年。对于港府方面呢，单方面是决定暂停呢，台方就说是感到遗憾的。这个都是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今次这个停止经贸办运作那个的影响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员林全忠，早晨。 早晨，是大家好。 早晨，林全忠，点睇今次这个停止即系喺台湾嘅呢个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啊？点睇今次呢个进展？ 我觉得你今次呢个关闭香港驻台湾嘅呢个办事处，其实系可以话系反映咗即系港台两地之间嘅官方交流一个历史性嘅倒退啦，可以咁讲。咁亦都系同样都系反映咗系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嘅一个征兆啦。因为到由2016年到而家咧，系因为民进党上台嘅关系，两岸关系一路都唔好噶。咁北京系对呢个蔡英文政府系持一个不信任嘅态度。咁而个态度到而家都系冇变到。咁所以咧就今次亦都系一个大环境下嘅一个可以话发生嘅一件事咯。咁讲翻就系嗰、那个起源，其实蔡英文政府系2016年5月上台嘅。咁经过两年嘅观察咧，系都系北京都系觉得系即系蔡英文系冇啊，即系冇翻转头。咁所以咧就开始系有啲系制裁嘅措施开始出现啦。咁2018年嘅七月份咧，就係、是、台灣駐港嘅嗰、那個辦事處嘅處長咧，其實係任期任滿要翻台灣噶。咁、台灣其實已經係即係決定咗要由盧長水即係嚟接替即係台灣駐港嘅呢個係處長啦。但係咧到而家為止咧，差唔多過咗即係接近三年，港府依然係未能夠係對呢個盧長水係發出呢個簽證，令到佢係到而家都唔能夠離身噶。咁所以其實我咧都見到呢啲咁嘅互動，其實一路都唔係咁好噶啦。咁我想補充翻少少就係、是、因為盧松水係離唔到離身啦，令到佢要焗住要喺即係已經駐港嘅即係台灣嘅官員入邊係比較低一級嘅組長呢一級啦，即係相當於中國嘅應該係嗰、那個局長咁上下。咁所以但係都係唔能夠係即係即係2020年都唔能夠係續簽噶，焗住要翻即係翻去台灣。咁點解會係即係得唔到個續簽？其實後來 披露有一個原因，就是港府是要求佢係簽一個叫做一個中國一個保證書咁樣。咁呢個係以前係冇㗎，即係佢要佢係要承認一個中國，同埋嗰個係遵循呢個香港嘅基本法等等啦。咁呢啲都係可以話係一個新嘅一個要求。咁大家都知道，即係民進黨政府對一個中國嘅北京定義嘅一個中國政策嘅時候係唔支持啦嚇。咁、 okay, 其實咧嚴格嚟講，其實國民黨都唔支持噶。國民黨有自己一個版本嘅一個中國嚇。咁呢個中國係指中華民國，就唔係指中華民國。所以咧，其實呢個係簽唔到，其實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反應。但係咧，就因為簽唔到，加埋舊年係七月之後咧，就呢個國安法係實施之後，呢啲方面嘅要求會更加係強硬少少，令到咧雙方嗰、那個互駐辦事處嘅呢個運作係開始係出現動搖咯。咁今次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歷史性嘅一個倒退，我相信咧會有一啲連鎖嘅反應，亦都會影響到譬如話台灣駐港嘅呢個辦事處未來嘅運作咯嚇。 你覺得會影響個運作係點咧？即係咪講緊台灣喺香港呢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最終可能都要關閉咁，定係點樣咧？ 我覺得可能性係存在㗎嚇，就頭先提及到由本地次一級嘅官員係升為代理處長呢個做法咧，而家都係繼續做緊，而家已經第二位㗎啦已經。但係咧，包括佢在內嘅其餘八位嘅台灣駐港嘅官員嘅簽證喺今年嘅年底之前都會全部到期啦。咁而家係冇任何嘅跡象可以見到咧港府會發簽證俾佢哋啦，因為理由好簡單，你要簽呢個係一個中國嘅保證書啦，咁所以咧就我咧亦都見唔到民進黨政府派遣嘅官員係有機會會簽呢個一個中國保證書，所以咧就應該毫無意外喺年底之前呢八位嘅台灣駐港嘅官員都要全部都要翻去台灣啦。咁、既然係冇台灣駐港嘅官員喺度情之下，佢有可能會係轉型啦，就係失去呢個官方嘅交流嘅一個渠道，可能會變做一個民間嘅代辦嘅一個性質，係會個業務都會大幅度縮小啦。這個好明顯係香港同埋台灣關係嘅一個大嘅倒退咯嚇。 嗱，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表徵啦。咁最後你自己評估啦，即係如果真係兩個地方嘅呢啲辦事處都係暫停運作啦，先話可能會失去咗一啲官方嘅交流嘅渠道啦。兩個地方嘅關係又會點樣發展？ 個關係就當然就係會差啦嚇，就官方關係已經係冇正式嘅渠道嚟交往啦，咁變咗係有啲譬如話陳同佳事件啦，一個案件嘅問題，當然就更加係好難會有進展啦嚇。咁所有嘅官方嘅一啲需要由官方嚟溝通嘅嘢都好難做到噶啦嚇，咁包括互相簽署一啲新嘅交流協議啊，呢啲都好難噶啦。咁而且咧，佢如果淪為呢個民間嘅代辦嘅話咧，佢、 okay. 因為佢冇官方嘅色彩，係冇嗰個公權力喺度啊。咁所以每一件事都要向台北啊調翻轉香港駐台北嘅代辦，亦都會每件事都要向香港呢邊係報告。咁所以呢個交流嗰、那個範圍都會縮細嘅，一定會噶啦。 好啊，唔該曬林全忠，同你傾到呢度啊。林全忠咧就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员嚟嘅，外面气温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系67%啊，咁而家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大家留意住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拜拜。